找不到方向。

我总是说，我们只是商量和气，你的离去不是放弃。哦，我的爱渴望新剧情。我总是说 终点却是我，永远到不了。感觉你来到，是否都呼啸？思念像苦药，既如此难熬，每分每找不到，我到不了你所谓的将来的美好，我什么都不要，知不知道？若你懂我这一秒，我想看到我在寻找那所谓的情的美好，我静静的依靠，静静守牢，不敢漏掉一丝一毫，愿你看到。 深

片星空，最紧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记得？谁忘了？ 你说把爱渐渐放下，会走更远，又何必去改变你错过的时间？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，想象你在身边，在完全失去之前。你说把爱渐渐放下，会走更远，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，只让我们相恋，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，这幸福的碎片要我怎么 每天一首经典歌曲推荐。那今天呢，想要先给你介绍一位歌手，他就是来自新加坡的全方位的唱作人 Tara 蔡健雅。历年来呢，他也是发表了多张享誉亚洲的英文和华语的专辑，而且先后也替多位的当红歌手谱写了乐曲，以歌手和创作人以及制作人的身份荣获了华语乐坛的各种殊荣，实力超凡。蔡健雅的音乐师承自美式的流行摇滚和民谣，歌声呢从来都是不娇柔造作，散发着一股质朴随意的气息。无论是节奏轻快的抒情歌，或是悲伤的慢板歌，在她的歌声当中总是有一种滋润心灵的暖意，像是一位亲密的朋友在你的身边，有的时候和你分享感受，有的时候和你一同分担难过，那种莫名的亲近感就总是能够把观众融化掉，让人难以忘怀。所以今天呢，也想推荐给你一首蔡健雅的歌曲，叫做《达尔文》。我想听到她的歌，你一定会觉得自己交上了一位音乐上的知心朋友。 青春也不是没伤痕，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，什么自责人缘还是眼神，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，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，兜着圈子来去又是苦等，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，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，有过竞争有过牺牲，被爱筛选过程，学会认真学会忠诚，适者才能生存，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。我的青春有时还蛮单纯，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，途经快乐我赞成达尔文，没实力这就有淘汰的可能，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，记在旧情人心中变冷，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，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

相信人匆匆过，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。我只是个流着泪 双手，你走。

再回首， 再回首， 背影已远走。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。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， 曾经在忧忧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，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 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，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所谓职场无小事，其实每个小小的细节都会成为你招黑的原因，所以今天的职场秀想要提醒你在办公室里要注意的小细节。细节一，千万不要偷瞄别人的电脑屏幕。当你认真的在电脑上写新年的工作计划，一回头却刚好碰到了同事的目光，而他也正在盯着你的电脑屏幕，这样的感觉一定很不好吧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虽然说是并肩奋战的同事，但是工作上的事情本来也是有机密性的，一旦被人偷偷从后面注视的话，则会让人觉得辱骂在背。不管是电话还是微信，稍微的把视线偏离手机屏幕的方向，会让对方觉得受到了更多的尊重。职场细节二，只提意见不提建议。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小例子，每一次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呢，一个叫琳达的女生总是积极的第一个发言，只不过她从来都是只提意见，不是说没有心意，就是说预算太高，恨不得一句话否了全部的方案。可是问她有更好的想法吗？她又说自己还没有想到。讨论的目的呢，其实不是为了批判，而是为了寻找更可行的方案。满满的负能量并不能帮助大家解决问题，如果你暂时还没有更好的创意，至少可以把否定句变为疑问句。职场细节三，借东西后一定要记得归还到原位。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细节，而这样的细节却是体现了个人的素质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有一天借了同事的东西，一定要及时的归还给他，或者是放回原位。职场细节四，小心香水有毒。香水确实可以帮你提升气场，但是在封闭的办公室内，香水味一旦过浓，就会同时的入侵同事的空间。倘若附近还有准妈妈的话，就一定更要注意了。职场细节五，上班下班千万记得不要无处不在。 在短信和电话的时代，你跟同事的关系是很单纯的，大家只是在办公的场所、办公的时间见面，但下班之后都会各回各家。当社交媒体无孔不入的时候，同事的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紧密，甚至有一点过度的亲密了。以前你可能觉得下班之后再打电话问工作的事情有一些不礼貌，现在却毫不在意的用微信喊话。如果说你想加同事或客户的微信为好友，千万别忘了先问一问对方是否介意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想把工作的关系延伸到生活当中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职场秀的全部内容了。每天下午的14:35，周周在这里都和你分享职场经验。那如果你也有什么好的职场意见的话，可以通过969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跟我们留言和互动，也期待你的声音。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每段故事都有一篇剧情，每段爱情都像动人旋律，一颗真心却只想着你前进，也许爱越单纯越着迷，你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，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，你的呼吸藏在我的爱情里，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，我们从不开口，那个人里那一句我爱你，永远像少了勇气，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，没有人相信只有关系，